上集讲到，加治良治告诉了甄四关于他母亲定位，这个真相似乎对甄四来说过于沉重，而加治良治虽然知道这一切，但是他依然认为甄四应该知道。如果还没看过前两期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前面两期，或者也可以看看我的原版故事解说和新剧场版解说。一次不寻常的爆炸使得定司令十分紧张，整个 NERF 第二支部在做4号机 S2 激光搭载实验时一瞬间全部消失了，这样 NERF 好不容易修复的 S2 激光也消失了，这使得美国需要立即将3号机送往日本，他们不想连第一支队也消失，当然选择驾驶员就会是接下来的事。在这段情节中也描写了许多关于东二与班长的感情，也正是新剧场版中里东二与班长组成家庭的伏笔吧。当然原版中也有隐晦地提及他们的感情，但是漫画版就描写得比较详尽，譬如东二偷看班长内裤，明日香叫甄四协助撮合班长与东二等等。最有趣的是，这里的甄四如同局外人一般，四号机的事连境界都知道，他竟然全然不知，而境界还知道三号机要运往日本，所以拜托甄四帮自己向美里说好话。境界真的非常想成为驾驶员，看来境界对情报的掌握远超身为 EVA 驾驶员的定甄四，这就像合约兵与义务兵的区别吧。但貌似两人的身份调转了，在漫画中改动最大的是东二竟然亲口告诉了甄四自己被选中的事，甄四还安抚东二不安的心情，毕竟前面三位适格者都没有生命危险，也就是林曾经受过重伤，所以当时的甄四并没有意识到东二会有危险。另一方面，明日香主动找上加持示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小孩子，他甚至脱去自己的衣服，当然加持并没有接受这种幼稚的示爱。很快三号机就被送来了日本，在松代 NERF 第二试验场进行启动测试，与原版一样，一开始实验非常顺利，可是在驾驶员东二进入三号机后，突然发生了突发事件并引发了爆炸。定元堂宣布立即进入一级战斗配置，并且三架 EVA 同时出动。定司令见到三号机后，先试图强制射出插入栓，然后发出停止信号，可惜目前的三号机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在无奈之下，定司令决定放弃 EVA 三号机，视为第八使徒看待，将目标消灭。而当甄四看到第八使徒才发现，原来就是三号机。当然明日香对 EVA 变成使徒也很震惊，不管怎样，他与甄四决定要先救下驾驶员，可是一瞬间二号机就被使徒击败。之后第八使徒去到了林埋伏的方向，这里与原版有些改动，就是原本林在准备攻击的一刹那被甄四阻止，甄四大喊东二就是驾驶员，正因为这样影响了林的判断，所以被使徒击败。前去拯救林的初号机晚了一步，正好与使徒面对面碰上，而现在击败使徒的人物落在了甄四的肩上。甄四想起了他之前安慰东二的回忆，而现在自己需要亲手消灭他，这对甄四来说实在下不了手，宁愿自己死在朋友手上也不愿意自己杀死朋友。在得知甄四的想法之后，定司令立即决定使用替代系统，其实就是 AI 自动驾驶。当然漫画与原版一样，都残忍地将三号机肢解，并且初号机捏爆了三号机的插入栓。不过不同的是，漫画中更加残忍，东二在插入栓中当场死亡，所以漫画版前面才会铺排那么多东二与班长的感情，要将故事推向煽情的路线。而原版故事的东二只是断了一条腿，而且暗夜秀明版的 EVA 很少有角色死亡，除了最后真心未泯的对 NERF 的屠杀之外，在 TV 版中只有加持与身为复制人的凌波主勋死亡，相比我之前在讲的另一部动画《进击的巨人》来说完全不同级别。在《进击的巨人》中，每场战斗都似乎要死剩下主角群一样，而 EVA 中明明是更可怕的生物入侵，却每次都只攻击 NERF， 就有点像战争中的精准打击与暴力轰炸的区别。当然这对甄四的打击很大，毕竟亲眼见到自己的好友死掉，所以在停机舱的甄四准备破坏基地发泄，可是定司令立即下令提高 LCL 的浓度，结束了甄四不成熟的行为。等甄四一清醒，加持立即带甄四去见定司令。 漫画版的真嗣竟然直接攻击自己父亲，还好被一旁的加持阻止了，估计这也就是为什么原版中真嗣要被戴三层手铐的原因吧。结果真嗣刚一离开，第九使徒来袭，现在只能试着让林驾驶初号机，但是发现初号机拒绝启动，实在没办法就先让二号机去地下都市应战。而这时的真嗣并不像原版中自己去到避难所，而是被加持带去了车站下方的一个秘密避难所。加持为了让真嗣再次振作，告诉了真嗣自己在做间谍且其实是一个小偷，一次自己被抓住，但因为怕死将所有同伙的位置供了出来。可是加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逃离后回去发现他的同伴加上自己的弟弟都已经死了，当时的加持后悔的差点想要自杀，可是他想到如果不是第二次冲击的话，他的弟弟就不会死去，所以要查出第二次冲击的真相，就是为他弟弟做的补偿。这里加持还将自己与梅里的感情告诉了真嗣，原版这些可是在人类补完之后才知道的，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原本梅里因为背负着自己父亲的事情无法与加持在一起，但漫画版加入了加持为了弟弟的苦衷，变成了他们双方都不可以爱对方，并且最后把真嗣也拉下水，说你也一样都是无法被允许过幸福生活的人。很明显在细节上，真本义行想塑造一个沉重的背景，而安野秀明比较注重人的内心，甚至像新剧场版中真嗣可以为了救凌波凛而牺牲整个世界。不过怎么感觉这句话很耳熟，好像前段时间普丁的言论，如果世界不要俄罗斯，那我要世界做什么？看来普丁的心智已经回归到与真嗣差不多年纪了吧。而我认为安野的重点在少年心灵与成人的冲击，而真本想做的是用沉重的背景解释这些人的行为。漫画版加持最后告诉真嗣，杀死东二的不是定司令，其实就是真嗣自己，如果真嗣当时积极作战将使徒击败，东二有可能会活下来，而真嗣却选择什么也不做。真嗣貌似被加持打动了，加持告诉他带他来这里的原因，这里可以直接回 NERF， 而回不回去就由真嗣自己决定。现在如果使徒接触了弟弟的亚丹，就会发生第三次冲击，那么就只剩下艾法可以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了。其实言下之意就是真嗣根本没有选择。当然同一时间的 NERF， 明日香已经被使徒轻易击败，而初号机无论驾驶系统无法启动，现在整个 NERF 都处于极度危险，随时会被歼灭。当然这也不能怪初号机，因为初号机里边有真嗣母亲的灵魂，他觉得被定元坛用无人驾驶系统伤害自己的儿子，所以初号机拒绝了定司令。为了阻止使徒的前进，零号机出动直接用 N2 地雷攻击使徒，结果并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真嗣终于赶到了，驾驶初号机与使徒战斗，接下来就发生了与原版相同的经典情节。初号机吃掉了使徒，获得了 S2 机关，从而觉醒并解除了人类的束缚。而这时加持似乎很满意，初号机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很明显漫画版是加持推动真嗣回去驾驶的，而出现这个结果他似乎很乐见，而原版加持是感到意外的，并觉得这样宰理不会坐视不理，但是他同样都没有事先将此事通知宰理，作为猫身上的铃铛完全没有响。当然相同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定元堂的计划，并且是刚刚的开始。最后没想到的是，原本 NERF 的城市早有准备，发射了许多钢索，成功将初号机捕捉。 NERF 对出现这种情况早有所准备，之后初号机沉默，似乎并不想反抗人类，但是这次带来的损失是最大的，甚至指挥中心都要暂时去到备用的二号指挥中心。而这件事触动了 Zelly， 原本 Alpha 系列本不应该有 S2 机关，可没想到 Alpha 可以用吃掉使徒的方式获取 S2 机关。这件事与 Zelly 的剧本偏差太多，但是如果没有定元坛，整个计划可能无法启动。就算如此，这次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一定要让猫身上的铃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才行。为了安全起见， Zelly 唤醒了他们剧本的主角，这就是主勋。而漫画版真嗣同样因为与初号机400%的同步，肉体与灵魂都被量子化，真嗣在初号机中被困一个月都无法回来。 而漫画版最有趣的地方是，原本真实的学校整个都是 Alpha 候补驾驶员，梅里感觉十分不安，他不知道定司令到底在做什么。而真嗣在初号机中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并且母亲貌似想让真嗣永远留在这里，不过这段情节似乎有些尴尬，母亲与儿子这样赤膊相见总觉得怪怪的，感觉原本的意识流形式处理比较有感。在漫画版中还有一幕是林波林做完身体矫正后，定司令抚摸他的脸颊竟然被林拒绝了。我想这里是想为之后林的叛变埋下伏笔，但是我觉得这个桥段会让令司令的形象受损。现在的林波林心里逐渐被一个人占据，那就是定真嗣。近乎所有人都在呼唤着真嗣都没有效果，可是现在林已经不能失去真嗣了，所以他影响了初号机中的定位，最后真嗣才得以回来。接下去就是轮到副司令被绑架的篇章了。在解说原版故事的时候，我将这段故事放在了第一期，这样大家都可以很好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这段故事几乎与原版一样，所以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回去看我之前做的 TV 版故事全解说第一期。那么与原版不同的地方就是林波林，他已经开始不去 Alpha 做实验练习，而是与真嗣去到了 Nerve 的花园。其实这里林是第一次来，林在这里想再次抚摸真嗣的手，他说自己第一次碰到真嗣的手没有感觉，第二次觉得恶心，第三次觉得很温暖，而第四次觉得很高兴，所以他其实爱上了真嗣。但是这些都被赤木博士看在眼中，并在为他打针时说他真有本事可以对定父子大小通吃，而林反驳，你不是对定司令也一样吗？结果差点被赤木用听诊器勒死，当然赤木用自己工作太累为由离开了。可赤木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其实与当年的母亲一样。整段故事的加入虽然是想为后续故事安插伏笔，不过这样反而会破坏惊喜与反差的效果，而且有时候太过直白会感到有些肉麻。当然最后加持站到了定元堂这边，救下了副司令，但他自己被宰里杀死。因为加持一直想知道真相，他认为定元堂这边更接近真相。漫画版梅里与明日香都听到了加持的遗言，而且忽然全球七个国家都在量产 Alpha， 已经制作到13号机了，似乎现在的一切都在往不寻常的方向发展，并且加持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给了梅里，也希望他可以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似乎一切事物都已经偏离原有的剧本，也就是定元堂版与宰里版的分歧的开始。接下来第五适格者的出现，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精神溃败的明日香，人类如何走下去，请收看我的下期解说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